各位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我是玉龙，明天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再跟您接着聊。最后呢，再跟大家来说一件事儿啊，我们北京广播电台呢听众最喜爱的主持人的评选已经开始了，各位可以来通过微信关注听友吧，听见的听，朋友的朋，朋友的友啊，听友吧，这个酒吧的吧，在其中呢可以选择主持人投票，玉龙是第18号，各位您知道怎么做了吧。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节目。 说了多少次了，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，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？ 您已错过路口，重新计算路径，直行400米，请左转。 还有，你跟弟弟玩的时候，不要在楼梯附近玩，那危险，你不知道啊？ 前面的路口，请左转，重新回到幸福大街。